英明和刘丽加了对手戏这件事，想当然也上了新闻。外界有不少猜测，有的人说是刘丽要求的，也有的人说是英明要求的。反正也没有办法求证，问到当事人，众口一致说是导演的安排。但是平时私下，刘丽对英明热络了不少。道理上，因为英明和石毅是朋友，英明和刘丽之前就认识，吃顿饭或者互相拍戏的时候照顾一下也无可厚非。问题就是英明本身和刘丽就没多熟，他虽然知道刘丽和石毅的关系，但是说到底石毅跟他牵扯不大，现在莫名其妙的被卷进去，他不觉得高兴，只觉得麻烦。 怎么跟我吃顿饭就这么痛苦啊？ 刘丽坐在他对面笑了一下，旁边的人看见，刚好只能看见英明的背面。他点了根烟手。 刘丽，你到底想干嘛？ 所谓他是 gay 的这种蠢话，外面的人看看热闹也就罢了，刘丽不可能相信。要说之前那场强暴戏是为了宣传电影，那么现在已经拖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收手了，再闹下去谁都不好看。 英明，你都入行这么久了，我还以为你很了解规则呢。 我就是因为了解才配合了这么久，但是凡事适可而止，否则过犹不及。 如果对方不是刘丽，或许他的忍耐力还能再久一些。石毅是他的朋友，哪怕彼此关系没有到多铁的地步，终究还是朋友。圈内的关系虽然乱，但是朋友知己不可戏。刘丽搞到现在，最后真正不舒服的只会是石毅。 究竟你排除我的原因是心里有人了，还是我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啊？ 刘丽单纯是好奇，她自认对男人是有吸引力的。英明这种人本身也不是刚入行的菜鸟，还守着坚贞不屈那套可笑的东西，大家哪怕是随便玩玩，也没有道理拒他于千里之外啊。或许最初刘丽的目的只是为了制造一些话题，顺便配合一下电影，但是后来多少是有一些较劲儿的。他没有遇到过英明这种人，看着一脸什么都玩得起，骨子里却秉着一个很诡异的原则。 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但是这件事到此为止。 刻意留下探英明的班，吃饭的时候给英明倒水，甚至晚上拉着英明一起对台词什么的，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刘丽的意图是什么。有人羡慕英明艳福不浅，也有人说刘丽这是要一网打尽，但是对英明来说这就是麻烦，他没耐心玩了。刘丽终于也敛了几分笑意。 明明对你也没有坏处，这部电影拍到现在大家的戏份都在减，只有你的在加，这说起来你还得谢谢我。 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机会啊，趁着这个话题还热，适当的炒作有什么不好？反正也没有人真正的会去当真，他都不介意媒体在外面说他的那些话了，难不成英明还要保着自己绯闻绝缘体的名声吗？ 刘丽，你到底搞没搞清楚？石毅是我朋友。 忍到最后，英明还是把这句话说出来了。哼，结果他不说还好，一说，刘丽反而笑了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因为你和石毅是朋友，就不能和我传绯闻了？ 你就当是吧。 对面的人笑了半天才抬起头。 哎呦，英明啊英明，你也太好玩了，你还真觉得石毅把你当成多重要的朋友啊？ 这年头还有人会介意这种东西？他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。 不说别的，我压根儿也不可能真的和你有什么呀。石毅看了新闻连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你不觉得自己想的有点多吗？ 英明只是抽着自己的烟。 也可能是你想的太少了。 行行行，不管怎么样，这话题既然已经起来了，你想抽身就也没那么容易。有什么话，你去和投资方说吧。 再见。 刘丽态度优雅地站起来，撩了下头发，然后在英明的视线里走出餐厅。英明坐在桌前，慢慢地抽着手上的烟，因为缭绕的烟雾而眯起眼睛。所以，他绝对不会找圈内的女人做共度下半生的对象，不合适。刘丽在外面传他和英明的绯闻传的是满天飞的时候，还一直在跟石毅保持着联系，下了片场就会通电话，偶尔会出去吃饭，当然都是选的一些比较熟悉可靠的地方。石毅的关系想安排这些并不难，而刘丽对于躲避记者也早就驾轻就熟了。有时候被跟踪，不是对方的技术好，而是刘丽想让人拍到点什么。石毅对刘丽和英明的绯闻并没有多问，看到报道的时候提过一句，但是刘丽当时的答案是记者无聊乱写的，他也就没有继续往下问。不过这段时间他确实没有见过英明，主要石毅这段时间公司也忙，见刘丽都不多，就不用说英明了。可是有些事情就是这样，你不问不说不想，不等于你心里就真的不在意。今天他约刘丽吃饭的时候，新闻正好又在重播英明和刘丽那天拍的强暴戏。石毅看了两分钟，没忍到最后还是关了电视。然后一直到刘丽出现，他心情都不是太好。吃饭的时候，他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句， 你跟英明的事儿，怎么最近越传越夸张了？ 石毅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抬头，拿过旁边的红酒，很浅地抿了一口。刘丽看着他笑了一下， 怎么，吃醋了？ 石毅没回答，只是很慢地晃了下酒杯。也不能说他是到了吃醋的程度，毕竟他和刘丽其实暂时的关系还是一个开放式的过程，没有人说得好下面的发展是如何的。但是他不否认他有些不舒服，不仅仅是刘丽在镜头前的一些含糊其辞，更重要的是英明是他的朋友。他把一杯红酒都喝完了，才抬头看了刘丽一眼， 这电影还要拍多久？ 拍差不多了吧，英明的戏份也没有多少了。 知道石毅在乎的是什么，刘丽浅笑了一下，眼底不乏几许不轻易察觉的得意。他越过桌面，握住石毅的手，暧昧地摩挲着。 放心，我跟英明根本什么都没有。 我知道。 正好第二天晚上，石毅有个朋友给女朋友过生日，石毅给英明打了通电话，问他出不出来。英明没有夜戏，所以就答应了。寇金开车接的他，两人到了被包下的酒吧时，只提了石毅的名字就被领到了里面。其实今天人不多，但是面熟的很少，似乎没有英明那个圈子的。石毅坐在主位旁边，看见英明和寇金的时候，抬了下手做示意。没等两人开口，他直接拎上来一瓶酒。 迟到了什么待遇，你俩也清楚，来吧。 寇金有点意外，其他人没有看懂里头的门道，本来还以为石毅是开玩笑的，结果他笑着打开酒瓶，往旁边的碗里倒满了酒，推给英明。 你喝剩下都归寇金的。 这话一说，寇金脸色都白了。 这酒的度数点了能着吧？这么喝还不得喝吐血了？ 英明来的时候是抽着烟的，看了石毅两眼，一时没动。寇金赶紧往前凑了一下。 哎，石公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名字不是得拍戏吗？ 旁边有人也想劝，不过石毅没搭理，他还是看着英明一声不吭。两人僵持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英明端起碗来就喝了，喝得挺猛的，这酒度数太烈，他喝了两口差点被呛到，眉头顿了一下，一直到把这一碗都喝完，空碗放下，自己又去倒。寇金觉得有点尴尬了，他拦了英明一下， 靠，别喝了，这么喝非出人命不可。